在遥远山脉背后，风吹散一座沙漠，在拥挤人群里头，我已是一个纽扣。得到过什么，失去过什么，Thank you.